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 哎，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帝北城已有十来年没这么热闹了。安乐寨招降，在晋南这块地界上是件大事。安乐寨的女寨主入京城做官，更是件稀罕事。再说，大晋王朝的女子不是谁都敢求娶一国太子的。不少百姓都想好好瞧瞧晋南的这位女英豪，是以一大清早便把帝北城官道堵了个严严实实。 听说女寨主啊，今天就要从这里经过入帝都啊。 哎，来来了，马车里那个就是。 哦，是那个。 是是是是是， 胖江啊， 都靠外走，不许挡道。 那 头往外靠， 不许挡道。 往后退退， 往后退啊！ 听见没有？ 不让开。 奈何朝廷仪仗队守卫甚严，连一向胡天海地惯了的任安乐也装起了娇弱，躲在马车里，死活不让人瞅。 啊，这捂得严严实实的，啥也看不见呀、啊！哎。 一大早，那这女豪杰的真容都没见着。 算算算，回家吧。 走，走，走， 什么也看不见， 真是还来一趟。 走吧，走吧， 回家，回家吃饭去了。 大当家的，远叔，你又忘了规矩。 小姐，您总算做了个明智的决定。姑娘家就应该坐在马车里享清福，成天骑着马挥舞着大刀，哪里像个大娇闺秀？ 坐在院叔身旁泡茶的青衣小姑娘名唤院琴，约摸15岁，幼时被山贼追赶误入安乐寨，被任安乐收留，性子淡静如水，早会聪颖，熟知史家经典，2年前就成了安乐寨的军师。比起任安乐，他更能拿捏住性子火爆的院叔。启程之时，院琴便交代所有人不可再称呼任安乐为寨主，以免入京后贻笑大方。院叔被他唬得一愣一愣，乖乖地唤起任安乐小姐来。 安乐寨距京城万里之遥，我是吃饱了撑得慌要去骑马。 任安乐瞥了院叔一眼，一副太爷样，靠在软枕上继续津津有味地看起自己的戏本。 哎呀，待会儿下车再给本当家买几本戏词回来。还是咱们晋南的百姓有眼光。听听，安乐寨主雄威盖世，以一己之力迎战八方，于千里之外取敌方将领项上人头。 院叔刚想说些靠谱话打击任安乐膨胀的自信心，马车速度突然快了起来。三人对望一眼有些奇怪，帝北城人流汹涌，怎的突然？ 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 院叔稍提步帘，望向不远处，神情顿时明亮。 小姐，前面不远处就是帝府和帝室宗祠。 生在晋南这个地方，没有人会不知道帝家，即便是占山为王、霸道嚣张的安乐寨众人。10年前。帝家满门被诛后，嘉宁帝并未毁了帝家祖宅和帝家宗祠，只派了一队侍卫守在此处。尽管如今早已斑驳颓旧，不复当年鼎盛，但数百年沉淀下来的积威仍在。晋南百姓始终对此地保有敬畏尊崇之心。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可惜了帝家偌大的百年家业，若论忘恩负义，当今陛下倒是各中翘楚。 院叔听着院琴的感叹有些迷糊，打开布帘望着帝家祖宅好一会儿才放下，突觉马车里安静异常，一转头发现任安乐不知何时已合眼浅浅睡去，眉宇间有些许淡漠，手中的戏板也落在了膝旁。半月后，朝廷仪仗队临近京城， 范侍郎瞧着屹立的城门舒了口气，吩咐马车队伍暂时停下。 换任将军前来，本官有事相告。 是。 算了，还是本官亲自跑一趟吧。 能在朝堂上混到三品大员，范文昭怎么说也是个明白人。路途中他见过任安乐两次，瞬间明白这个女子为何敢说出那番惊天动地的话来。这个女土匪性情粗犷是不假，但执掌城池及几万兵马的锐气足以让她将所有品头论足的话碾碎了吞到肚子里。任安乐和他所见过的任何一位京城贵女完全不同，有谁会拿征战沙场的将领和深闺小姐放在一起谈论？说出来只会让人笑话。安乐寨诸人的马车布帘早早撩了起来，任安乐盘腿坐在车架旁，看着踱步来的范侍郎。 范大人，陛下可是有了谕旨？ 啊，陛下体恤任将军一路舟车劳顿，在城西赐了座宅子，让将军休息几日。三日后，陛下会和诸位大臣在上书房接见将军。 安乐寨归降对大晋而言是件大事，我又终归是个女子，这些日子想必光是接见安置就已惹得言官争论不休。皇帝老儿选在上书房接见我，也算妥当。陛下体恤下臣，本当家那下官在家休息几日再入宫拜见。 奇怪，怎么不见院书姑娘？ 啊，寨子里的叔伯不放心，请了个仆人过来，院书去接了，大人不必记挂。不知太子殿下平日里可忙，喜欢些什么玩意儿？这几日我好让人备着，改日到东宫拜访拜访。 将军说笑，太子殿下平时政务繁忙，极少有闲暇之时。再说殿下自幼聪慧绝顶，才情俱佳，哪里像那些纨绔子弟一般玩物丧志呢？将军若有时间，不如多和京城贵女相约，也好尽快熟悉京城的环境。 哼，像野女土匪，休想任职殿下。 范侍郎这话说的倒不含蓄，就差直说公侯之家的贵女尚不敢高攀他大晋太子，遑论安乐寨中一介莽妇了。 哦，是吗？ 任安乐眨了眨墨黑的眼睛，盯着范侍郎半晌未言，直到让这个朝廷三品大员额头沁出冷汗来，才一拂袖长笑道： 想不到太子殿下如此优秀，远超民间百姓所言，本将军的眼光着实不差。那这绵延数里装满金银的箱子做聘礼，也是入不了殿下的眼了。看来啊，除非入阁拜相，军功赫赫，否则任某也不敢入东宫。范大人，你说是也不是？ 将军此言。 安乐将谨记大人良言，倾全力为之。他日下官与太子殿下大喜之日，定请范大人为座上宾，以谢今日起事之情。 伴着任安乐这句满是诚意极为认真的话，范侍郎终于一口气没喘上来，两眼一黑，朝一旁的侍卫道去。 大人，大人。 太子殿下，下官万死之罪呀。 嘉宁帝赐下的宅子位于青云街，周围住着的尽是官宦世家、朝廷勋贵。可是自任安乐搬进这个宅子后，周遭的邻居无一家主动前来拜访，将他们招入京城的礼部侍郎范文昭也不例外。 十一响，十二响，十三响，光昨日我们就送出去十来箱金银财宝。 院书，马车准备好了吗？ 院勤替任安乐换好了入宫的袍服，转头见院书还蹲在墙角掰着手指算账， 显然没将心思放在即将入宫的大事上。 远琴，那些大臣收了咱们的银子，按咱们道上的规矩，这可是买路钱，结果他们连大门都没让咱进，这个亏吃大了。 难怪小姐说你没出息，这些东西是皇帝赏的，我们不过借花献佛，咱们出入京城，他们肯收东西已是不错了。再说皇帝待咱们小姐的态度不明，他们此时是不会和我们结交的。 哦，那这大块头怎么安置？小姐把他留在晋南，原本是想守着寨子的。 守在门口的长青约有丈高，一身布衣，面容憨厚，一双眼黑沉晶亮，身后背着一根铁棍，见院书朝他看来，当即憨憨一笑。 既然钟叔不放心，就守在这里好了，京城水深，有长青在也好。 京城这些人玩的是心眼拳术，又不是刀枪棍棒。 说话间，任安乐已从屏风后走出，一身藏青长袍，长发挽起，利落飒爽。 院叔，我掌管安乐寨数年，你可曾见我吃过亏？ 那必然是没有，无论抢地盘还是打劫商队，寨主次次身先士卒，鞠躬尽瘁，恨不得剥掉对方三层皮来。 如今他们观望地心，不让你们进门，他日要入我人府，休想用几箱金银了事。时间到了，入宫，长青守住门户。 是。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